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嘅日子系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时候啦。三月十号系2021年三月十号，农历仲系正月份，正月二十七日。现时时间5:09啊！朝头早起身咧，都有些少寒意。受到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是影响着广东沿岸，现时气温19度， 轻轻晚风随意动，天色暗分流潮静，月儿在半空，亮明或晚空，远看心悠然望接踪，星星你可曾照亮，心中爱火仍未亮，热情在我心，红红是我心，我说你因我寒傲似冰，望你冲开心里面那道围墙，你像风筝，我像清风，扶助你放开胸怀冲天飞，今天也许留印象，他朝也许成幻象，繁华愿放手，性情未放手，你却似依然从未放心，幻象，繁华愿放手，性情未放手，你却似依然从未放心，热情在我心，红红是我心，我说你因何寒傲似 开始我哋今朝早十号星期三朝头早清晨上嚟嘅节目咧，有蔡国权写曲写词嘅呢一首关谷英嘅版本《寒傲似冰》。同样都系蔡国权嘅曲，配上好有深度、好有意思嘅歌词。是潘元良写的歌词，道出我们做人啊，当你经过一些岁月的时候有感受啊。 朦胧的东方，远古开始的一套，万物生于天意的国度，凡人的一生，几多得到得不到，尽在天公手里操，若天可 知世间种种的苦恼，为什么不稍作点引导？为什么苍生想得的偏得不到，许多基本的美好？莫说痴与梦，天不许我行半步，用我爱与怒，也要奋力是比高。人间怎么猜得到天意的喜与怒，千秋兴衰如何定去路？人生总可知得到温暖给他记号，风波中觅前路。莫问知不知天公衰老不衰老，只知此生依我心去做。莫问可不可最终得到得不到，亦莫须天公赞好。但若天可知世间种种的苦恼，为什么不稍作点引导？为什么苍生想得的偏得不到，许多基本的美好？莫说痴与梦，天不许我行半步，用我爱与怒，也要奋力是比高。怎么猜得到天意的喜与怒，千秋兴衰如何定去路？人生总可知得到温暖给他记号，风波中觅前路。莫问知不知天公衰老不衰老，自此生依我心去做。莫问可不可最终得到得不到，亦莫须天公赞好。自问心比天更高， 当你活了很多年的时候，就会感到人生很多东西又不能在你的掌握当中，在由可能最初会很愤怒啊，很生气啊，很多的不满，而慢慢磨练到开始有些平常心啊，接受啊，而是那种很自然的接受，不是强迫自己。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会活得不开心啊。是天有天意，而人是尽你的能力去做好你自己所能做得到的事，心安理得就是啊。蔡国权的天意人心，早晨啊，三月十号星期三的这个日子，天气方面会是大致多云啊，日间气温的徘徊在20度左右，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温度是19度，相对湿度81%。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 这常冷一脸我飞， 为咗因时光一再无情，尽管你曾于笑面跌出泪水，爱浓于千百倍，无论那些际遇，回忆都会太倦，恐发现话前言为背，情愿赔偿。你不需再讲什么，因曾彼此敬佩。 刚刚的是来自王杰在黎明的《今生无悔》的电视剧里面的歌曲。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微凉是我未忘藉口，道别某个深秋，为何当天不懂去爱，为何分开方知热爱，为何夜了当来感慨，是否不应该匆匆一生独自想逃， 之前有王杰的《今生无悔》是91年的一套电视剧的主题歌曲，而刚刚我们听的就是林忆莲唱出的，都有少少是今日的歌，其实这排的天气早上的时候或者一早一晚都有少少微凉，歌曲名字就是叫微凉。哇，这首以下这首是丽的的电视剧年份啊，都成40年前啦，1978年嘅电视剧。 成功的欢呼到处为他聚齐， 鳄鱼女嘅主题曲。人 生的好景到处与他畅聚，谁知巅峰的他，谁知顶尖的他，悠悠留下泪。 70年代的经典的电视剧之一就是鳄鱼女，当时担正大旗的是潘志文，是麦当雄监制的，这些是出色的电视剧之一。主唱的袁丽常都移民了外国，是嫁得相当好。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星报道新闻。卫生署再接获一宗怀疑同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出现严重异常的事件报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1岁男子，上星期三接种科兴疫苗，三日之后不适，前日到急症室求诊，初步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现时情况危殆。卫生署会将个案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因果关系评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疫苗接种率较初期下跌，明白市民的忧虑，但应该由专家判断严重个案是否与疫苗有关。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认为，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严重异常事件的比例并不算高。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宗是本地个案，当中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少于10宗。新增确诊个案当中，5宗同之前相关，包括一名 K11 妙思雅明朝食馆的员工。至于3宗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一名56岁男子在皇室大厦35楼工作，住在东涌蓝天海岸一座，潜伏期内有去过铜锣湾海站海鲜扒房五膳。卫生防护中心话，铜锣湾海站海鲜扒房先后有4名食客确诊，呼吁上个月22号到过该处五膳的人同当局联络。初步阳性个案中几宗无源头，包括在观塘香港心理卫生会乐道居残疾人士院舍工作的26岁活动助理，50几名院友和20几名工作人员要检疫。全国人大各代表团昨日下午举行小组会议，审议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修改稿。新华社报道，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和主席团先后举行会议，听取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报告决定草案的审议结果，以及将修改稿提请各代表团审议。据了解，修改稿的改动不大，内容和前日朝早首次审议的草案相若。在选委会新职能方面，没有提及选举产生几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如何提名立法会候选人，以及资格审查机制的详情。消息指，修改稿亦没有提及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关于爱国者的定义，以及本港近年议会情况，但重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人大开幕说明草案时的五个原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内地传媒访问，她在中国环球电视网的专访中说，目前的时间表是未来12个月内必须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工作。林郑月娥指出，任期明年6月结束，按照下任特首选举明年3月举行，目前剩低一年时间，特区政府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再进行本地立法，再安排选举。林郑月娥接受央视专访时说，对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感到高兴，可以用圆满来形容，可以保证政治安全，未来会把握好国家规划给香港的机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832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5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1，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4，人民币6.508，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8美元，卖出1,717.9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气温徘徊在20度左右，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允儿啊，我想问一下咧，煎蛋应该落油先啦，定系落蛋先啊？ 诶、哎，咁就梗系、 啊。我仲想问咧，我想帮我叔叔搵工啊，可以点做啊？诶、啊，仲有啊，仲有啊。 喂、哎，等等先啊，辉子，作为智慧型嘅新一代咧，你真系要吸收多啲知识先得啦。嗱，星期一至五下昼四至六咧，你都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一于由我允儿同埋永红咧，将源源不绝嘅家庭同埋社会资讯话过你听啊。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你手入边捉住一样嘢唔放，你能够拥有嘅就只有佢。如果你肯放手，就有机会再做选择。 人如果执着于自己嘅观念，唔肯放低，咁佢嘅智慧就只能到达某个程度，唔能够再提升。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朝头早起身咧，仲系半梦半醒之际嘅时候咧，点样令自己清醒咧？咁啊，当然系慢慢让自己一路适应翻吓醒咗啦嘅呢个环境啦。随之而一路咧就做紧啲动作啊，做紧你一啲唔需要再谂嘅，每一日都如常噶啦。起身咧，识得点样行去啊，嗰啲动作啊，咩方向啊，点样位置啊，攞牙刷啊、牙膏啊，洗个面啊，咁一路慢慢咧，你就醒啲噶啦。然后呢就想想今天的流程有什么要做呢，每天如是其实是对的，这些之前是思想的工作呢都必须要做的。思想去想一想的时候呢，整个的流程行一次的时候呢，即是仿佛行一次啦，咁你就知道系，跟住有啲咩系需要系有旁支嘅嘢，系原来遗忘咗嘅，就喺呢个时候咧就会执漏。咁啊，亦都有啲情况之下咧，谂完晒啦，咁啊，让自己再清静啲嘅时候，有少少嘅时间咧，自己可以喺度叫冥想一下啦。有啲人可能会系打坐啊，咁其实目的咧，即系想再过滤一下啲杂质嘅嘢，让自己咧可以清新地去迎接整天。在这个清新的过程里面，或者有一些体会，正如刚才听空中结缘的预告，很多时候提醒大家，我们很多东西都应该要放下，不要那么执着，否则其实你反而不能够拨开云雾见青天。 偶遇还是个十世缘，还是今世情，今生再见面，要严重未了的一卷。 明天浓为何一朝雨，恨啊恨还誓死眷恋，缘分去与来不因你意愿，旧情已就变迁。像源头人生方圆，用片段缝合便自转，谁又欠了谁都不要忘念，看缘分为你怎打算。有缘无份空痴想，有份无缘暗凄凉，生活在这个半真半假的世界里面，究竟哪一个欠哪一个？人能遇上总是有缘，每次留下回忆片段，或似是快清绝，或面相选，随着源头人生方圆，用片段缝合便自转，谁又欠了谁都不要忘乱，看缘分为你怎打算，分为你怎打算。 徐小凤的谁又欠了谁，有时哪里计得这么清啊。总之有些人的感觉就是宁愿人争我都不我争人，那你就会心安理得。那如果是个个都这样做的，都能够做尽足自己的本分，那就最好了。早晨啊，时间5点43分啊，今天呢就是星期三，那在晏少少的时间呢就会有雷博士啦，雷洪德呢就会讲一下，其实都是要经常提醒大家要多做运动啦，就讲出很多个好处。今天讲个好处就是原来多做运动咧，你都可以预防癌症嘅，就唔系单凭口讲嘅，都有啲数据咧会同大家分析嘅。咁大家咧喺稍后时间咧就会听到啦吓。现时嘅时间5:43咧，气温方面19度啊，相对湿度79%。咁今日咧就系大致多云，日间气温徘徊喺20度左右，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出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系风势会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去到周末嘅时候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 当我这天回忆，共你年月里认识，无尽甜梦你为我织，心灵留下痕迹，是你常令我获益，漫漫长路有你，让我懂得爱惜。共经过数不清的波折，然后又经过祝福与道别，然后又经过想不通的转折，然后再一次心与事情是更加热天

一首好好听嘅歌曲，亦都好考呢个唱功吓，真系呢个歌神先得噶啦。嗰种快嘅，亦都有啲慢嘅悠扬啦，好激昂咁嘅只歌咧，编曲亦都编得好啦。就张学友嘅呢一首《我与你》啊。 午夜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屋檐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午夜独上西楼。 邓丽君曾经灌录过一张嘅唱片咧，就攞以前一啲嘅即系词牌，咁嚟到系再配上一啲嘅乐曲，去成为一只好有纪念价值嘅歌曲嘅。个碟名嘅主题《淡淡幽情》，里边就有头先听嘅系李煜嘅词，刘家昌作曲，《独上西楼》。作曲很重要，編曲也很重要，就是道出一首歌想帶出來的是什麼意境。 萬花驚豔時，蝶意風情孝燕飛，冤侶悲呼別離，心中一縷柔情难忘我好妻子。你亦重情爱妻， 苦情父爱往情罕至， 要做顶天。 你若然为我试，我亦能为你试。他朝奉冠任妻子， 夫妻总意愿孝燕子。 今天燕子正火要别离， 同分飞空有泪， 娇妻同心，同心玉郎就更苦， 离愁别绪怎么相比。 李益霍小玉，除了任伯咧，就是哇，即系系即系绝啦，绝配啦，唱又好，做又好。在电视剧里面都有，头先我哋听嘅咧就系《紫钗记》里面嘅郑少秋、汪明荃《长亭惜别》。差不多到六点钟啦，而家温度19度。今日日间气温大概徘徊在20度左右啊。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意。 从今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自我所依。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人相携有相依。 同心同气，无憾彼此，用尽爱与爱痴，与你生死相。 人间的友情，友情友义，英雄合义，这些可能在小说里面看很多。翁美玲版本的《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歌曲。其中一首很好听的罗文恩妮，一生有意义。

袁翠霞会用美妙的音符为你每朝早打气加油，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今日 三月十号， 听日 三月十一，十年前嘅三月十一， 日本311大地震 引发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反应堆爆炸，数以万计当地居民被迫撤离。 十年之后， 清理工作陆续完成，但愿意返回原居地嘅灾民却寥寥可数。重建区域最后会唔会变成咗了无生气嘅老人社区？ 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嘅时候，有时咧真系都唔觉啲时间就咁过咗去。当某一啲事提起嘅时候咧，就恍然发觉，哦，咁耐噶啦吓，就是、十年前311日本嘅事件，咁就系十年。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不过呢十年咧喺日本嚟讲都真系个好重要，咁亦都系元气大伤嘅一件事啊。咁十年前你会唔会喺日本咧？十年前你有啲咩嘅回忆啦？今时今日，2021年3月10号，农历咧系正月27，星期三，现时时间接近6:12。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气温徘徊喺20度左右，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3月10号嘅呢个清晨，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话我哋连续几集同各位朋友咧新春行大运之后咧，成个人咧都精神晒啊！ 系啊，我早几个礼拜都同啲小学同学啊约翻啲小学同学一齐行咧，真系好开心。 系。 咁我哋仲好有趣，我就特登咧攞翻小学嗰个校徽嗰个章咧，咁啊用一个影印机咧就放大咗，咁啊大家攞住个小学校章咧就影翻张相打个卡。 即好似回复翻去当年小学嘅时候嗰啲情景啊 嘛。大家讲起就好似小学生去旅行咁啦。我记得嗰阵时小学生去旅行咧，好认真嘅。 系啊， 系啊，早一晚咧，有啲同学话瞓唔着啊，好兴奋啊咁吓。 我都记得系啊，哇！即系谂住带啲咩去旅行咧，又嗰时带啲面包啊，一大条嗰啲包咧，那个牌子咧， 又要谂住带多少少啊，分俾边个同学食啊咁啊， 带包饮品啊咁样，带个生果，哇，好开心噶啦已经。 系啊，咁所以小学生去旅行咧，就特别而家我哋呢几廿年之后，大家能够约翻啲小学同学咧一齐行下山咧，這个真系好开心愉快。 啊，咁而家行山亦都成为一个风气，咁我哋咧拍咗条片摆上 Facebook 嘅时候咧，都好好反应，啲人都话好多谢我哋啊，雷博士成日介绍我哋做好多运动，同埋去行山嘅路线，真系非常好啊。 系啊，同埋喺郊野里边咧，就嗰个身心嘅健康。咁所以今日呢个议题咧，同运动帮我哋预防呢种疾病咧，都好有关 系 嘅。 哦，其实咧就系、是、运动啊，有益身心，大家都知噶啦。咁除咗系令到我哋健康之外咧，都可以话预防一啲嘅疾病，特别一啲癌症啊咁样。 系啊，咁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听到癌症呢个咧就系话不治之症啦。咁、但系其实而家随住科技嘅一日千里啦，医学昌明啦，咁其实癌症系绝对系可以医治，同埋喺而家过去呢半世。几一啲癌症相关嘅科研嚟讲咧，就系、是、其实好多癌症可以预防得到。 系啊，嗱，睇翻啲资料咧，就呢个系卫生防护中心嗰处攞落嚟嘅吓。 冇错冇错。 咁啊，就系今年一月份嘅时候，我哋而家都去再重温一下，其实啱嘅吓。呢啲几时睇都啱听啊。 系啊，咁啊，其实呢个系嚟自卫生防护中心，每个月咧会出一期嘅免费嘅刊物咧，就喺网上里边可以下载嘅。咁就非传染病直击。咁啊，呢期嘅主题咧，即系一月嘅。时候咧就系讲到系体能活动咧同预防癌症。 嗯，嗱，咁啊有啲数字咧都要讲讲去俾人听先吓。就根据一项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个估算啊，喺2019年期间咧，全世界有2360万宗新增癌症病例，1000万宗癌症死亡个案。同埋導致2.5亿嘅殘疾調整生命年，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係因為疾病、殘疾或者早逝而導致嘅損失嘅年數啊。咁如果你透過係即係想話係改變下或者避免主要嘅風險嘅因素咧，就你一定要做一啲嘅體能嘅活動啦，係可以預防嘅。 冇錯啊！咁其實喺香港嗱，即係我哋頭先講起啲小學同學啦，都那些年啦撞得翻。其實我哋呢一代嘅人咧，其實因為癌症而係可能離開嘅咧，呢、這個情況都有時會間中出現噶啦。 係啊， 咁啊比較多嘅，大家都可能聽到女性咧就係比較乳癌啦，同埋子宮頸癌啦，結腸癌咧就即係衛生署幾年前都已經推廣，就係年長嘅朋友咧有一啲免費嘅檢測啊咁樣。咁啊結腸癌呢啲同埋頭先提到。女性嘅乳癌都同埋子宮頸癌啦，都比較普遍啦。 嗱，咁又講翻啲數字俾大家聽聽，好唔好啊？嚇，就係話咧，經常進行呢個體能活動咧，就可以降低患上某幾種癌症嘅風險，尤其是就係同肥胖相關嘅。結腸癌、乳癌同埋子宮內膜癌，根據估計咧，足夠嘅體能活動量咧係可以預防全球大約係17%至18% 嘅結腸癌，而女性乳癌就12%，子宮內膜癌咧就係23%，即係總之有做運動咧都可以減低嘅風險嚇。 冇錯啊，咁其實喺2018年嘅時候咧，我記得就係美國嘅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啦，同埋世界衛生組織咧，佢哋都發表咗運動同埋預防癌症嘅相關啲最新嘅科研啦。我記得咧，最少有大約係12至13種嘅癌症咧，係如果你有恆常運動嘅習慣咧，係絕對係可以幫你預防嘅。咁同埋即係因為可能由於我哋香港人咧普遍個生活習慣啦，懶做運動啦、飲食啦、肥胖啦、高血壓啦。咁而衍生到出去呢啲相關嘅癌症嘅問題咧，其實都係困擾咗我哋呢幾十年嘅。所以我哋呢度都可能有個義務又好，責任又好啦，都推廣下。咦，各位朋友，你係需要有啲健康嘅行為，包括咗就係恆常嘅運動啦，嚟保障翻你自己嘅健康。 同埋咧，你做咁多嘢，其實你都好想自己生活得開開心心，點解唔好啲對自己咧？咁係嘛？ 雖然咧係真係而家癌症好多係同個基因遺傳啦、基因突變有关系，即系呢啲咧就我哋讲咧系我哋唔可以控制嘅嘢，但系我哋可以控制得到嘅嘢，点解唔做好啲咧？ 系啊， 即系我哋成日都咁讲啊嘛，嗱，即系我哋又讲翻几廿年嚟，香港人好多时都会中意打麻雀啦，系咪？ 嗰度牌一开牌，喂，嗰度牌系咁，我冇得变噶啦。但系我可以做到最好，起码令我唔输。或者輸少啲，甚至乎可以由呢個食雞糊變咗食包棚。 冇錯，呢度咧其實體會到做人就係好似摸牌咁。有時你摸啲爛牌翻嚟，你千祈唔好氣餒，慢慢慢慢咧就會變噶啦。 係啦，咁所以而家我哋講緊喺運動之中對健康嘅益處咧，就係話你可以控制到嘅風險。咁點解你唔做好啲咧？咁樣咁原來喺衛生署呢個非傳染病直擊嚟講咧，佢一個好好嘅文獻啊，因為佢係由佢哋專家嘅醫生啊，主要是医护的小组啦，嚟撰写啦。咁其实而家喺科研里边揾到，点解做运动可以帮我哋降低嗰个癌症嘅风险咧？其实揾到喺生理学上好多嘢噶啦。第一，运动我哋都知啦，就帮我哋系远离呢个肥胖啦，即系肥胖咧，其实系对身体系一个好坏嘅影响嘅。咁你呢个第一个好处啦，同埋我哋对于胰岛素嗰个敏感度咧，系有一个所谓嘅帮助啦。咁恒常运动咧，亦都可以咧，整体嚟讲咧，帮我哋身体嘅细胞嘅组织咧，就系出现一啲慢性嘅炎症呢、這个。比例咧相對會降低咗，咁所以亦都衍生到咧就出現癌細胞嗰個變化呢個機會咧，亦都係低咗。 即係你起碼阻止咗佢先，係咪？ 咁啊，同埋啦，恆常運動咧係幫我哋改善我哋嘅免疫功能咧，呢個肯定噶啦，肯定一定係幫到你噶啦。咁呢個係同可能係生物啊或者人類嘅進化都有關係啦。咁同埋喺運動之中咧，對於我哋一啲荷爾蒙啦，同埋譬如一啲生長嘅因子嚟講咧，係間接咧係有一個嘅幫助。甚至乎而家嘅科研都發現啦，肌肉喺運動之後去產生嘅一啲嘅生化物質咧，可以幫我哋遙控其他身體嘅荷爾蒙嘅系統。即係等於我哋一架汽車嘅引擎咧，加啲潤滑油落去，加啲潤滑劑。咁你個引擎咪行得暢順啲咯？ 係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話：，係我知道做運動係有益身心，可以健康，但係我唔係好識喎，我都係做啲簡單，喐下手、喐下腳，係咪可以符合到咧？ 係嗱，而家目前譬如喺運動嘅科研，針對預防癌症咧。就仲未曾揾到嗱，譬如某一種癌症，你做咩運動咧係適合啲？咁因為而家喺研究嚟講，主要都跟翻係世衛嗰個指引啦。譬如成年人，我哋做每個星期累積150到300分鐘運動，即係每日最少半個鐘啦，甚至乎去到9個字住一個鐘都 OK 嘅。咁呢一個量咧嚟做一個統計啊，或者研究上嘅分析。咁你話譬如結腸癌啊、子宮頸癌啊、乳癌啊、肺癌啊，邊一種癌症係針對做邊種運動呢？而家嚟講仍然係需要係更多嘅研究呢去引證呢樣嘢。但係點解運動可以幫到你呢？因為有肌肉活動呢係令到我哋整個免疫系統啦、新陳代謝啦、骨骼系統啦，所有嘢都好。咁其實即係簡單嚟講，運動係人類喺幾千萬年嚟嘅呢種生物嘅進化。是必須要有喐動， 所以你一定要喐動佢，喐動佢就係打好咗你個底先。 係啦， 個底強壯咗嘅時候，有敵人嚟到嘅時候，都可以有力同佢對抗，係咪啊？ 咁頭先阿田佩兄你問到話邊類運動啦？咁嗱，按你嘅能力啦，譬如一啲體質比較弱啲嘅人，佢可能選擇行路已經對佢嚟講係一個唔錯嘅運動。但係譬如好似乳癌咁啦，乳癌其實而家都幾年輕化嘅。咁你如果年青化嘅時候，你有體力嘅話咧，你可以做翻啲力量嘅運動。咁所以喺早20-30年嘅對於癌症預防嘅運動相關嘅研究咧，主要都係用一啲有氧運動為主，譬如跑步啊、緩跑啊、游水啊、踩單車啊咁樣。咁喺科研嚟講咧，就引證到係有一個預防嘅作用。但係近呢10年度咧，就因為運動嘅潮流都改變咗啦，譬如多咗人去健身室啦，多咗人做一啲高強度嘅間歇訓練啦。咁發現咧就係話，咦，做一啲負重啊，甚至乎高強度啲訓練咧，喺而家啲初步研究嚟講咧，同樣咧係有一個可以係預防或者降低患上癌症嘅風險嘅。咁所以而家綜合啲文獻嚟講，都話呢兩樣都做咧，其實對身體都好嘅，就唔使話你一定要做單一樣咁解。咁所謂嗰個運動嘅定義咧，就係話你有大組肌肉足夠嘅活動啦，令到佢有足夠嘅能量嘅消耗嚇。即係如果係每30分鐘計咧，最少係消耗150個卡路里，呢個為一個基本嘅單位咁樣啦。 是咁啊，记住多做运动，真系真系身体好。有时咧，你会发觉到啊，年纪越大咧，好多嘢力不从心啊，走两步都容易喘气嘅时候咧，呢、這个会唔会系一个警号嚟咧？ 呢、這个都系嘅，但系大家唔需要担心。如果你话诶，而家唉好耐都冇做运动啦，踎低起身见头晕，行两步行几级楼梯又冇气， 系啊， 你俾时间，一定要俾时间，因为我哋身体要有个适应期嘅。咁呢个适应期大致上系4至6个礼拜到啦。咁、所以你循序渐进啦。你行楼梯，咁你如果一层行唔到嘅，你咪行几级半层先咯，系咪？循序渐进，或者喺屋企咧，可以做一啲简单嘅家居嘅锻炼啦，强化翻我哋嘅两只脚嘅肌肉力量先。 所以踩单车式嗰种动作就好啦，嗬。 系啦，我哋细个成日俾老师罚嗰啲嘅坐隐形椅啦， 嗰个好辛苦嗰个 长嗰个半蹲嘅动作啦， 好似真系坐咗喺度咁，但实际上冇嘅，无影凳啦就系啊。 咁仲有喺即系今次卫生署嘅非传染病直击呢个预运动预防癌症呢度咧，佢其中有一个标题咧都讲到咧，系叫大家咧系。避免做一啲久坐嘅行為，即係成日坐。因為成日坐同我哋運動強身健體咧係一個死敵嚟嘅。 呢、這個就雷博士經常都提醒我哋，係嚇我哋坐得多咧，咪死得快啲嚇。 係啦，呢、這個嗱唔係我講啊，只係引證外國好多嘅文獻咧，就係話嗱長期嚇，即係唔係話坐一陣，坐一陣就 OK 嘅嚇。而家我哋喺直播室裏面都係坐住喺度。 係。 咁即係話，如果你每日習慣喺職業上嚟講，經常都坐，係多過8至10个钟以上咧，你對。对比起一啲比较活跃嘅人口，譬如坐少过3个钟呢一个组群嘅同龄啊，相关相近嘅人口嘅比例嚟讲咧，你出现一个慢性嘅疾病嘅风险咧，高出大约20%-30%左右。 所以咧，如果你翻工啦，点解要有食晏时间咧？我哋要补给，同埋都系利用食晏嘅时间，你可以行啊，行去食晏吓， 可以行下。 就算你系搭车，你都叫行去搭车啊，系咪？ 系啊，所以我见到香港电台呢度啲同事行去乐富食啦，咁 啊 乐富食完之后，行翻一个暗车上嚟，喂，嗰度都赚咗来回10分钟去10分钟翻，都赚咗20分钟噶啦。 咁啊够噶啦，系啊。所以嗱，如果各位朋友可能你嗰度个工作环境又唔系咁方便，又或者哎呀好忙啊，翻去食嘢都唔得闲咧，你都要利用你放工翻去嘅时间，你都要做啦。 系啊，因为讲紧系预防疾病呢个概念咧，唔系咁容易你掌握得到，因为啲人都话我而家都冇事，做乜要我预防啫？ 但系如果到有事嘅时候咧，你就会后悔噶。哎呀，点解我唔早啲做咧？咁 系啊，特别系讲到癌症啦，女士嘅乳癌咧，过去呢10几20年咧系年轻化，同埋嗰个比例咧升得好快啦。 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啦，唔好等到个红灯一路斩下斩下嘅时候，你先惊啊！一早预防定系好啲嘅。咁啊，唔该晒雷博士嘅提醒，各位咧就嗱，听完我哋嘅节目之后，仲未够钟出门口嘅咧，就喺屋企喐下先咯吓。 系啊，做一啲即系简单屋企嘅伸展运动啊，摆下手啊，踢下腿啊，都 OK 噶。 好，咁啊，下个星期三朝再见啊，雷博士啦，拜拜。 拜拜。 懒腰，几点水飞飘也飘，谁能力抗劲风？为何梁木折腰，柳垂却可轻些掉？天世上，也知天配未。失感缘妙，风惊雨急自危立，扁舟也可渡狂潮，以游力搏千斤，淡然随遇变招，雨后红日千里。 可能有啲人喺度耍紧太极啦，系嘛？喐动下你嘅身体，所以咧就播呢首歌俾大家听。叶振棠《太极张三丰》。 风中柳丝树懒腰，几点水飞飘也飘。谁能力抗劲风？为何梁木折腰？柳垂却可轻些。 感风经雨急自危立练就也可渡狂潮以游力搏千斤淡然随遇变飘雨后红日千里 神爽利有健康。三月十一号星期四，营养师林思维继续讲食肆供应嘅素菜营养含量系咪真系健康咧？ 咁我哋今次咧就讲咧热量同埋个脂肪含量。其实咁多种样本之中咧，最高脂肪咧最肥嘅咧就系芋头鱼啊。 详情请听星期四钱佩卿、林思维喺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系啦，五点钟坐落嚟嘅时候话咁快又过半钟头啦，都接近六点半钟。多谢你嘅收听，听朝同样时间啦，星期四嘅五点半到五点钟至六点半钟，清晨爽利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星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骗徒假冒香港邮政，向市民发出电邮和手机短信，声称有包裹无法派递，有时收件人进入假网站以套取信用卡资料并签上。警方去年十一月起至今接获120宗相关报案，受害人合共损失超过2,210,000港元，其中单一最大宗损失金额为70,000多元，暂时无人被捕。香港邮政总监胡柏坚表示，假冒信息的内容包括要求受害人缴付邮费或者其他费用、收件地址不正确或者资料不齐全等。但他指，香港邮政如果派件不成功，邮差会发出邮件通知卡给收件人，不会透过电邮、手机短信等要求收件人提供地址或者缴交任何派递费用。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警司罗月荣形容，相关手法是新瓶旧酒。疫情下市民的生活习惯有所改变，更多透过网上购物，估计受害人因此容易向同邮递有关的钓鱼网站放下戒心。政府表示，星期一共有七人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新冠疫苗之后送院，年龄介乎23至74岁，当中六人无需留院，其余一人治疗之后已经出院。七宗个案包括两人接种伏必泰疫苗，五人接种科兴疫苗，出现的症状包括血压上升、呼吸急促、异常胸部疼痛、左边手脚虚弱、晕眩、左手臂麻痹和皮肤出现皮疹等。另外，截至昨晚八点的过去24小时，大约有8700名市民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当中大约5500人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大约2800人在参与计划的私家医生和诊所接种。8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的整体接种率为64%，目前累计大约113500人接种了首剂疫苗，当中大约11500人接种科兴疫苗，大约3000人接种伏必泰疫苗。日本政府基本决定东京奥运不招待一般海外观众。日本政府下星期将会同东京奥组委、东京都国际奥委会同国际残奥会进行五方磋商，以作最后确认。另外，東京奧組委計劃今個月25日開始進行聖火傳遞，除了特別嘉賓之外，福島縣舉行儀式的場地和沿途都避免觀眾聚集。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气温徘徊在20度左右，晚上有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10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再有多名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出现不适，包括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1岁男子，心肌梗塞，情况危殆。而昨日就有7名女子不舒服，经治疗之后全部出院，当中5人是打科兴疫苗，2个打 BioNTech 伏必泰。有医生指科兴疫苗第3期临床数据不足，专家委员会指引含糊，只能够俾好保守的意见。一阵讲下。 中央提出要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确保由爱国者治港。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接受本台专访，回应到相关的问题，他还会讲到在他心目之中有什么人选是符合参选特首的资格，一阵间会详细报道。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荣川说，支持东京奥运在保证运动员安全和健康的前提下在今年举行，而北京冬奥筹备工作顺利，希望如期在明年举行。李永川批评多个人权组织。